话说呢，在欧美流行歌坛当中，曾经涌现了很多很多影响深远的乐队，很多呢都已经解散了多年，甚至有些成员都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呢依然被一波又一波一代又一代的歌迷追捧着，比如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那么最近呢一周当中呢，关于披头士的消息有两个，一悲一喜。悲的是著名音乐推广人托尼·考尔德去世了，享年74岁。那么他呢曾经是披头士第一首大热单曲 Let Me Do 的幕后推手。那么开心的事是北京时间1月15号的消息，为了纪念上映50周年，披头士主演的动画电影黄色潜水艇将于今年重映。英国院线与苹果达成的协议，将自1999年以来首次在影院当中发行数码修复版的黄色潜水艇。那么 4K 版本呢将于今年的7月8号上映，除了 Picture House 也会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其他院线上映。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乔治·杜宁执导，讲述了披头士乐队跟随船长弗雷德前往被入侵的花椒帝国，将其从憎恨音乐的蓝色恶魔手中解救出来的故事。那么呢这个片子当中也包含了很多披头士的经典歌曲，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还有 Now Here Man 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的环节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披头士之路。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披头士乐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 OK 了。前两天呢，汪峰老师在综艺节目上也是深情的唱到无处安放，当中呢就有这么几句词：我去到来时的路上，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因为年代原因哈，这个披头士啊，还有这个 Bob Dylan 呢、啊，对于汪峰老师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不管是从音乐风格当中，还是从歌词当中，他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带出来，向这些先辈致敬。那么说到披头士乐队呢，最早还追溯到1956年，他们就诞生了，是吧？相当久远哈。那么当时呢，热爱摇滚乐的约翰列侬在利物浦结识了保罗麦卡特尼，两个人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小伙儿不错哈，这个聊一聊，玩一玩呗。然后呢，这个约翰邀请保罗加入了自己在一年前创建的乐队。随后呢，保罗的好友乔治·哈里森也加入进来，仨人呢构成了乐队的核心阵容。后来到了1960年，约翰的大学同学斯图亚特·苏茨里费以贝斯手的身份加入了乐队。后来呢，在招入了鼓手彼得·贝斯特之后，他们的乐队正式更名为 The Beatles， 也就是甲壳虫的意思。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歌曲。Please please me， 不是求求我，是请取悦我。Please me like the Beatles， 那是杯子不是悲剧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最近看了一个视频，几天前呢，在加里奥德曼凭借在《至暗时刻》当中对于丘吉尔的刻画拿下了金球奖的影帝。演员 Samuel West 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段有趣的幕后花絮，下议院戏份拍摄的间隙，导演 Joe Wright 指挥全场的450名议员合唱披头士的 Hey Jude。最后呢，首相丘吉尔入场，所有人停下合唱，献上掌声和欢呼，太棒了，超然的。这个影片呢，首先来说就非常不错，这个演员呢也是相当的棒。那么他呢就是演这个《第五元素》当中反派大头目，还有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反派大头目的这一位演员。那么当然了，这个视频呢我也在网上找出来看了一下，确实如他所说，超然的哈。蔬菜小姐金花论，她说在约克淘到了一本披头士的弹唱版的乐谱，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乐谱往往最简单。打开她发的这个照片，我看了一眼，是 Let It Be 的这个乐谱，却是经典的单曲。Pan 他说了，无限着迷于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这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有最好的摇滚乐， 从披头士、Bob Dylan 还有地下丝绒到滚石、大卫鲍伊，还有最棒的电影，那些年代的好莱坞还不只是钢铁侠什么的，还有最优秀的演员，但是现在有什么呢？摊手。确实哈，这个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这样的理论，就是说有一些人呢确实不是活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当中的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周星驰就是一个，他呢比如说当年的大话西游拍出来的时候过了20多年才被推为热门的经典，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当时的年代其实是超过我们活在未来的人，相信这位朋友可能也是跟他反着来，是活在过去的吧。这一问他说了，在披头士成员当中他没有灵魂人物，精神领袖这种伟大的头衔却像幽灵一样一直存在，他是具有独立精神的音乐精灵乔治·哈里森。那么说到披头士乐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呢，经常在德国汉堡进行表演，并且呢作为汉堡著名歌手托尼·谢利丹的后备乐队参与专辑的录制工作，看看啊多大牌的乐队当年都当过备胎啊。在这个期间呢他们创作了一些歌曲，但是呢都没有发表，同样是在这一年，贝斯手斯图亚特重新回到大学校园，保罗麦卡特尼转而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那么那段时间呢乐队的表演方式非常有意思，大家经常是把什么呢手中的乐器轮着来，所以说每一个人呢都多多少少做过乐队的主唱歌手，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不知道现在这个很多身边的或者说在收听节目里玩音乐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乐队一起来玩一玩呢。继续来分享披头士的歌 Yesterday 昨天。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Mm-hmm.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香云路，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披头士乐队，欢迎各位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一起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1962年的6月，披头士乐队遇到了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乔治·马丁。当时呢，马丁让他们在圣约翰林区的百代唱片的第3号录音棚试录歌曲。他呢，当时就真的是发现了这支乐队的潜力，不但人长得帅，而且歌相当的，在当时哈是超然的。于是呢，就继续决定立刻签下他们。要不就说哈，干很多事儿直觉和这个基本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一旦你认准了这事儿呢，就一把抓住，一把摁住，千万别让它溜了。 麦的灰灰给我们留言说披头士披头士披头士，葛妞说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披头士的歌，最喜欢孙燕姿版本的黑猪，全新的演绎，每一次演唱会这首歌都会万人大合唱，当我沮丧的时候就会哼唱这首歌，告诉自己不要害怕，振作起来。好吧，我们马上来到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披头士乐队的 Come Together。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呢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你的披头士故事。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

love you。 P.S. I love you 来自 Beatles， 这慵懒的节奏哈，特别适合现在这样的中午时光。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披头士乐队，欢迎各位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I am in the war， 他说开始听齐柏林飞艇乐队了，披头士的大多数音乐感觉都太绵了，滚石的作品呢太布鲁斯了，或者说充满了爵士乐的味道，我也分不清楚。本身摇滚乐呢就是发源于西方，如果不去了解它的历史，闷头搞所谓的咱们的特点，只能是对摇滚乐的一个亵渎。就像油条豆浆是中国的东西，这个金拱门再怎么做味道也不对，要想吃得好还是街边找。怎么着，中午来顿油条豆浆啊。华华他说了，人在利物浦披头士的故乡，甲壳虫最爱的洞穴酒吧，还有欧洲最古老的中国城，在欧洲永远都是逛不完的教堂、酒吧还有纪念馆，好可惜没有美食。看来这个咱们到哪儿都是摆不掉吃货的这个标签哈。哈利路亚的苏格兰风情，他说披头士、枪花、蝎子、皇后、小红梅是我一生的缺憾，充满希冀又失落。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你一生的缺憾呢？难道不是你一生的财富吗？我们来继续说回披头士。在披头士乐队签约之前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马丁这个人，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帕拉风唱片公司。那么在遇到披头士之前的这家唱片公司的业绩并不咋地，公司制作唱片挺有规律的，每个月大约呢会发行十张新唱片，其中呢一定会有两张古典、两张爵士和两张舞曲，两张男生唱片和两张女生唱片啊，相当规律哈，画好分门别类了哈。然而呢，在这些领域当中，帕拉风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引领风骚的歌手，所以说对于乔治来说，他也是非常渴望迅速签下披头士乐队的一个理由。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呢很短，听起来呢就真的是在收音机里老的这样的风格感觉的歌曲，就是 PS I Love You 哈。那么披头士签约帕拉风唱片公司后不久呢，他们就投入了首张专辑的制作当中，当时呢乔治决定也是把这个 Love Me Do 真心爱我这首歌呢当做专辑的主打歌曲，因为他觉得约翰吹的口琴让这首歌非常的迷人。不过呢，后来他接受采访再次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想法呢就变了，他觉得这歌呢一定是披头士在签约之前就写好的歌曲，因为这个歌曲内容的创作还不是太成熟哈。好吧，继续来分享这首 Love Me Do， 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吧。 Someone to love Love me do, ooh, love me do, yeah, love me do, ooh, love me do. Love me do 来自披头士乐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开头的时候提到的这个最近哈，当年的这首单曲推广人托尼考尔德离世，说的就是这支曲子。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哇，留言好多呀。这个 Dropping Flower 他说，不愧是拥有披头士的这个利物浦人哈。记得有一次去看演唱会，后排呢两个老奶奶开场前就抱怨，哎呀70多岁啦，腿疼啊，腰疼啊，浑身疼啊，然后开场之后以最响亮浑厚绵长的欢呼声直接把我震得耳鸣，我的天哪，谢幕还全场起立啊，哎呀，也是醉了，佩服啊。你说小台，我说哟，什么情况？他说这是我那年浪去利物浦，还在披头士博物馆实力 cos 了一把疯狂女粉丝，哦耶，还发来照片哈，确实，很棒，很羡慕。且若烟泽他说了，从前两天深夜看了小红梅主唱离世消息后，仔细想了一下，这么多年，原来我喜欢过这么多的乐队。五年级开始喜欢 Super Junior， 初一看花样男子，喜欢 Shinee。初二呢开始听 Beyond， 初三喜欢 Westlife， 高一五月天支撑了我最崩溃的一段时间，高二呢喜欢上了披头士和小草莓，应该是小红莓吧，高三到大学那段时间深爱 Big Bang， 这么多年从 MP3 到 MP4 到 MP5 到现在的手机，这些歌曲永远都舍不得删掉，就算我不再像当时那么喜欢他们，但是我还是不忍心黑他们。什么叫黑他们哈 ？Hope you'll never grow old， 愿青春永驻。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了披头士第一张专辑的制作。其实，在录制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正式录音之前呢，乔治·马丁先向披头士们说明了一下流程，然后嘱咐了一句：“如果有什么地方是你们不喜欢的，就要告诉我。”然后呢，乔治·哈里森就先开口了，他说：“我不怎么喜欢你的领带。”结果这一句呢就差点惹恼了乔治马丁，因为他呢没有把这句话当成玩笑。为什么他没把这话当玩笑呢？歌曲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揭晓谜底吧。一下分享披头士乐队的 Here Comes the Sign。 It's all right. Little darling, it's been a long, cold, lonely winter. Little darling, it feels like years since it's been here. Here comes the sun, doo-doo-do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Smiles returning to their faces. Little darling, it seems like the sun, do-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 Here comes the sun, do-do-do-do. 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it's all right. Here come the sun, 来自披头士乐队。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解刚才说的那个小扣哈，为什么这个乔治马丁会因为乔治哈里森的一句话，开玩笑的话而生气呢？就是因为那天他戴的领带是他特别引以为傲的一条全新领带。这个细节呢，可能听起来很小，但是呢，我也想了一下哈，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工作场合当中，其实呢，跟大家玩得特别好的朋友可能只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说大家兴趣相投，对吧？这个一见就觉得特别合拍，哎，就一起玩了，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类呢，就是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的这样的朋友，但是呢，大家都是很坦荡的人，把这个矛盾说开了，哎，原来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为了工作。或者说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那么大家呢后来变得更加的惺惺相惜。那么同样呢，我们也是倒推这个披头士当时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小问题啊，其实就是他们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个磨合。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些这个朋友呢，真的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一样，是不打不相识的。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歌曲吧， Tomorrow Never Know， 明天永不知晓。听起来有点像这个那部电影，那个哎呀，到嘴边想起来了啊，先放歌吧，然后歌完了之后我想一想。Never Know， 来自 The Beatles。 刚才呢，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的那句话呢，就是《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啊！明天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香美眉她说了啊，之前呢在书店里翻到一本约翰列侬艺术作品集，居然看到停不下来，被他画中弥漫的自由气息与天真打动了。很少听披头士的歌，对他了解不多，回来之后找了很多资料，他和小羊野子这一段看得唏嘘不已，现在才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 soul mate 的灵魂伴侣这一说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哈，能找到这样的 soul mate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不过你要真找不着，也可以把你身边那个人培养成为他嘛，对不对？ When I call he doesn't pick up anymore 啊，好长的英文名哈。他说在听歌这事儿上吧，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爸，披头士、皇后、小红梅、枪花、涅槃、西城、后街、林肯公园、布兰妮、 MJ、 玛利亚凯莉、碧昂斯、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等等，都是小时候跟着我爸听的，就连 Justin Bieber 都是我爸告诉我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带我听了王菲、林忆莲、范晓萱、莫文蔚、辛晓琪、顺子 Beyond、 张国荣、张学友、许巍、崔健、蔡健雅，所以说现在就算他在 KTV 把鸿雁唱20遍我都不会嫌弃。不过呢，翻开抽屉一看，以前的唱片光碟居然还有哈狗帮，太过分了吧。我真的，我听完之后，我心里最大的一个疑问和这个想法就是，我特想知道您父亲是干嘛的，然后他长啥样呢？真的，我特好奇。好吧，我们来说回披头士，在录制刚才第一张略带小小这个问题冲突的第一张唱片的过程当中呢，鼓手林格斯塔尔替代了贝斯特，乐队的经典阵容呢也就由此诞生了。有了作品，披头士乐队就开始到处去浪演出了啊。随着1963年的英国巡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披头士乐队的热度引起了狂热的歌迷效应，当时呢人们管这种效应叫做披头士热潮。现在呢，各位也可以在网上找到一张当时的照片，就是一个这个英国警察呢在拦阻当时的这个身后的歌迷的那个照片哈，尤其是他那个帽子已经戴歪了，那个这个瞬间特别的有冲击感。所以说你看了当时的这个照片之后，也会感觉原来哪个时代的歌迷都是一样的哈。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歌 I Won't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来自披头士乐队哈，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赶紧来把大家的这个留言尽量的多念一些。要酷酷他说14岁了，我在语文课上用头发遮住耳机听小红梅，听披头士，听滚石，听 YouTube， 那是最好的时代，有最好的摇滚乐，现在玩摇滚的人少了，也没有真正的朋克，人们开始听民谣，听北京的后海，听大理的姑娘，听逝去的青春和爱情，审美的统一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当你身处其中一种生活时，是很难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那些最酷的人都老了。然后石原 Cheer 他说，这整个一上午都在边听歌边思念披头士，想念老鹰乐队，还有迈克尔杰克逊，我真的是要哭了。好吧，时间的关系，很多朋友的留言没法都念完了哈，还有好几首歌我们也没空放了，比如说 Let It Be 啊， Something 啊，还有 Don't Let Me Down 啊等等这些。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放一首啊，孙燕姿的这一版《黑柱》，相信这个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哈。好吧，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顺便预告一下，今晚十点延时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为各位送出的是马特·达蒙主演的美国科幻片《火星救援》。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儿同一时间再会啦。 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场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